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在此前的测试活动和测试赛当中呢，无论是中国选手还是外国选手，都对我们的场馆称赞有加。今天有请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选手们对于北京冬奥会场馆的总体评价。 这6年来的筹办工作啊，应该说在国际测试赛上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检验，各方面的评价都比较好，尤其是对我们的场馆设施啊评价很高。在国际奥会方面，10月25号在第25届国际奥协全会的开幕上，国际奥会主席巴赫先生就在致辞里边就专门谈到了我们这次测试赛。他表示测试项目正在进行中，到目前为止我们从参赛的运动员和国家奥委会得到的反响都很好，每个人对场馆设施和赛事组织质量感到激动，他用的是激动这个词。那么同样采访奥运会筹办工作的这个记者朋友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协调委员会啊，小萨姆兰奇作为协调委员的主席，在前两天11月2号举办的第6次国际奥会北京2022协调委员会的第6次会议上，萨姆兰奇主席谈到测试赛说，国际测试赛正在进行中，竞赛组织工作非常出色，参赛运动员和各个 IF 对比赛场馆反馈极好。这是巴赫主席跟萨姆兰奇主席对我们测试赛工作，特别是我们的场地的评价。那么具体来说呢，有这几个方面的积极评价。比如说我们国家速滑馆，就大家说的冰丝带，它是个新建场馆，是我们世界上首次采用二氧化氮跨临界技术制冷的这样一个场馆。赛前呢，这个因为它新场馆，第一次这个全面制冰，参赛的运动员在赛前训练时啊，反映这个冰面啊有些软，起速了有时候蹬不上力。我们的制冰团队在国外制冰专家带领下迅速的改进，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